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国庆假期节目展播，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关注即可，不定期喊红包，不定期送礼物，不定期的神秘等着你哦。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啊。今天非是不可啊，前两天一水老师进了一趟山是吗？ 对，去了一趟北京的密云。 哦， 但是这个确实算远郊区县了啊，比咱们上上个月跟大家说车展的时候的那个顺义还要再往北。 哦， 就是大家可以想，比如说北京的中心城区可能是大概35度左右的气温，到了那边应该是31、2度，可能还会再凉快一些，28、9度。 然后在树荫下面，可能感受到的是更加的清凉。 哎，没错，而且密云大家都知道，这个听说过密云水库吧？ 听说过密云的红鳟鱼吗？是这个吗？ 那是怀柔， 我又说反了。 但是这个有水的地方肯定会有鱼，有鱼的地方肯定都会。你打算怎么吃吗？是烤着吃，还是那个清蒸吃？ 我想想，去密云的话，是不是走京城？ 京城高速是的。 哦，那我说对了啊。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说的是北京北边啊，大 就是北京市区的北面， 大北边的一个水库，应该算是北京附近的一个避暑别不错的地方。 对， 景色还不错。 嗯 啊，说了这么美的一个地方又避暑不错，那就 必须要试驾。 对，是吧？ 那就必须要试驾。 开什么车去的呢？一水老师， 这个不是开什么车去的，说到那之后去开什么车了。 哦，你们是自己过去的，不是开过去的。 对，反正有一个小伙伴据说打车从机场打到那儿是花了400多块钱，但是打的是专车。 专车也不对吧？ 我 豪华车吗？ 我不敢坐那个滴滴快车了，我要打一个专车，然后结果花了400多块钱。 那距离是挺远的啊。 反正从咱们办公的地方到那儿应该往返大概在200公里左右。 哦，那我知道，应该到那跟那个梨苑书屋差不多了。 差不多那个感觉，差不多那 个 感觉。 哦，那得开一个小时呢， 一个半小时， 而且全速开， 一个半小时，你是必须按照这个导航的这个时间去走的。但我觉得去 了 值啊， 400 因为简单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首先我是开了3款这个18款的3叉戟的车型，然后呢又体验了一下这个乡道。 好 啊，乡道具体是什么？待会儿跟大家来聊啊，这是不是一般的道路？乡道啊， 所以说，咱们今天节目分两部分 。 第一部分呢是讲这个三款 18款的 玛莎拉蒂的全新车型， 这个全新车型 啊的试驾感受。 嗯， 还有一部分是要解释一下这个乡道的概念。 对，这个 这道得多不好走啊！ 我那是相当的牛的乡道，开玩笑， 是不是啊？ 对，这个体验一下没毛病。 哦，好，那我觉得我在开头的话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吧，就是这2018款的玛莎拉蒂的车型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台？ 这个原先啊，在去年我记得我是也是有机会在上海赛车场 啊， 在赛道上开了这三款车型。我当时就觉得总裁是最棒，但是 你选了一款最长的。 哎，你别看它最长，但是它的这个赛道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啊之类的特别好， 还是风阻低， 特别稳定 啊。 我这回开出来，因为都是在市区道路嘛， 啊， 包括一些盘山道路，我就觉得Levante是最棒。 哦，你结果选了一个最高的车型。 哎，你别看它是SUV，但是玛莎拉蒂在出Levante的时候，可并不是说玛莎拉蒂出了一款 SUV， 而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叫玛莎拉蒂新推出了一款车型。 哦， 哎， 所以他当初在上市的时候，就打心眼里其实对这款产品十分的认可。 人家并不说我这是一个 SUV， 必须就重心就高，操控就差， 哦， 对吧？所以我觉得重点要跟大家可能要提到的就是18款的Levante，应该是在这回的改变和我自身的感受上，我觉得它是最棒的一款。 OK， 那好，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2018款的3款玛莎拉蒂车型的一个试驾的感受。具体他们在试驾当中都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和一水老师，我觉得稍后你应该仔细听。另外，大家 还有那个乡道， 关注一下这乡道究竟是什么道。 我到这地方，灯光 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关注即可。不定期喊红包，不定期送礼物，不定期的神秘等着你哦。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今天要跟大家聊玛莎拉蒂的，应该算全系车型了吧？ 嗯，是的， 全系车型的试驾。 全系车型，是的， 是的。 玛莎拉蒂实际上跟那个法拉利，相比呢，我觉得确实跟我的一个好朋友说那句话是一样的，就是他在赛道上面的一些基因可能继承的是有，但是比法拉利的那种宣传要少很多，对吧？一提玛莎拉蒂，可能大家都觉得它是更优雅的，然后，或者说是在设计感上、艺术感上更加突出的这么一个品牌，它可能更加继承的是你上次去的是意大利的。什么地方？米兰， 去了好多地方。 嗯，对， 去了几个， 包括什么威尼斯之类，它可能是，艺术感更加突出的一个品牌，而玛莎拉蒂绝对是在机械感上或者说灵魂上面更突出的一个品牌。 嗯， 所以，当然还有这么一个信息啊，就是在将来玛莎拉蒂的所有的品牌的发动机都是要经由法拉利精心调教的， 法拉利工程师调。 对。 Oh my God， 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动力匹配单元上面，就是开玛莎拉蒂的这种消费者，你不光是体验到了玛莎拉蒂一如既往的这种艺术范儿的这种风格，那在动力上面我觉得也不差。 嗯， 而且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我还是会在这个微信的推送当中给大家去放几个小竞猜，因为这次也是拿到了这是玛莎拉蒂不同版本的发动机的排量的声音，大家可以去猜这个到底是 就一二三排顺序是吗？ 哪一款车是哪个声浪，哪一款车是哪个声浪，真的是不一样。 一共是几个？ 六个 声浪。 但我会给大家放三个，因为如果六个全猜对的话，那我只能说您肯定是内部人士。 拿声纹直接记是吗？ 对，我就放三。 那为什么是六款？也就是说，是不是有的车型还有运动版的车型跟普通版车型还不一样？ 对啊，这样咱们可以先听一个啊，咱先给大家听一个。 这个先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 3.0T 的吧？ 肯定的，都是 V6 3.0T。 嗯， 先跟公布答案啊，这个是我刚才就是红城问我的那个最喜欢的那款车，叫 Levante 的。 我没敢说，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总裁什么事儿。 每一个车型调教的确实不一样， 真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就是我回头在这个推特当中，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嗯。 他们是不同的男中音，还是说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 我个人感觉是可能细到都是男高音，但是它的声线是不同的 啊。我大概我就知道了，嗯、那就是整个玛莎拉蒂他们的品牌调的是高亢且高频高一些， 因为他们、啊。就是他们在实际开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个换挡那一刹那的那个音频，我认为是比较高的。但是你在怠速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低沉，特别的低沉，就感觉你，说句不好听的，你好像是嗓子里边卡了什么东西那种感觉似的。当然给自己的那种体会很好。当然我 反正 不是 看今天微信吧，看今天微信吧。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开这个车的话，就是特别扰民的去开，因为它这声音就是 这样、 感觉特别特别。 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然后今天我们会推送推文来跟大家来搞一轮这个声音竞猜互动。 嗯，或者是这样，就是咱们可以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你可以回复这个声浪一、声浪二。声浪三，听不同的这个声浪的声音， 也可以下载下来当手机。 下载下来你可以当手机铃声，但是这个 你怎么下我就不管了。 喇叭容易爆啊，喇叭容易爆。 我们这个确实是，易学老师也是用了高规格的录音设备，而且在保证声音不炸的情况下来录。 官方给我的，这个不用装，官方给我的，到时候真找我麻烦了。 确实不太好弄，这事 确实不太好弄。然后继续来说，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来推荐了 Venti 这款车型呢？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小的私心，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 ，Venti 的这个入门版本是玛莎拉蒂整个三款车型当中最便宜的一款，它是降到了80多万。 而且它开起来又让你觉得很舒服。 对，但它开起来呢，我认为又是这三款车型当中最优秀的一款车型。因为玛莎拉蒂，比如说总裁这款车太大，但虽然它开起来不太大，但是它确实是不管你是驾驶还是乘坐还是你的购买，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算。 啊，有司机呢？ 没有必要，那肯定了，那没问题。 啊，有司机首选总裁。 啊，对啊，总裁它毕竟后排空间照顾更好， 所以拉万提。其实给你的印象是更适合开， 哎，更适合开， 也适合 更适合家庭来使用，就是咱们这个家庭买一个拉文体都 OK 了。 爸爸带着媳妇儿和后座的孩子，还可以再带一个是保姆什么都行， 都没有问题， 四个人坐非常舒服， 都没有问题。 嗯， 然后吉布里我为什么不跟大家来推荐呢？是因为这个车型第一个，跟拉文体的这个同质化，我认为是趋同的，但是它的驾驶的感觉又没有拉文体 那么舒服 的舒服。因为拉文提那种悬架的支撑，它那种硬度的回馈，包括在山路弯道上那种驾驶的那种表现，侧倾的抑制，是我觉得一般的 SUV 做不出来的。 所以说拉文提给了你很多惊喜， 哎， 但吉布利没有那么多惊喜。 吉布利可能给我的那种感觉也不错，但是拉文提的那个惊喜是更大的。 看来吉布利要努力了，未来可能会面临更新换代以及工程师详细的调整。 然后再接着说呢，就是都是 3.0T 的这个 V6 发动机，然后 Levante 的那种试驾的那种感觉，你要说可能也是加上了一些这个它的悬挂行程可调的那个套件，所以它有点像魔毯。 明白了，就搭载了主动悬架，这个 就是 主动自适应 类似于那样的东西，但是它可以去手动调节悬架的高低。比如说你做 off road 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行程给它拉长，拉到最高，它基本上它的那个离地间隙就超过了20。那如果说你停车的时候，要万一有小朋友，或者说咱们不太方便，因为你想开玛莎拉蒂人可能经常穿一些西装啊， 行了，我理解了，就是调到最低， 对，这可以调到最低，那可能也就15或者13厘米，所以它上下的行程很长，所以这对于你整个的这个公路和山道以及越野当中的表现，拉文提就是很综合的一款车，所以我太信奉玛莎拉蒂，它推出拉文提的时候那句话，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就是玛莎拉蒂它推出了一款新车，而不是推出了一款 SUV。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给的太到位了， 所以说有机会朋友们喜欢玛莎拉蒂的车型，应该听听一水老师的话，去感受一下全新的2018款的 Levante。 嗯哼， 那么在这三台车上还有一些什么更多的让你觉得惊喜的地方吗？ 嗯，也有，但是跟待会儿跟大家总结一下吧。你比如说、既然叫了18款，它到底有什么跟17款不同 不一样的地方？ 对， 那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得请一水老师说说那个香道究竟是什么道，然后最后也来总结一下2018款的全新的玛莎拉蒂三款车型都增加了哪些东西。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驰不可继续播出、接下来该说说香道了吧。 对，香道这样吧，那个、香道留到最后再说，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几款车的改变。 你吊了我一整期的胃口了， 这就对了。18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是两种风格套装 ，Gran Lusso 和这个 Gran Sport。就是一个是偏豪华的，一个是偏运动的、大家可以从这个外观的这个套件上很明显的能区别出来， 可以理解为行政版和运动版， 哎，差不多。比如说这个豪华版，它的这个中网进气格栅就是镀铬的，然后运动版它可能就是熏黑的，这、当然了，这一系列的这个配置啊， 磨砂的， 然后还有这个电吸门的引入，这个是让很多的这个豪华品牌趋之若鹜的一个配置，就是你可以轻轻的把门给带上，然后就自动 什么合适开门法，这个那个开门法，你只需要轻轻的把门往那儿，哎， 轻轻一放，而不是重重一关，对吧？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终于在这个整个的中控屏的应用上面加入了这个 CarPlay 系统。 哎，这个不错啊。 嗯，因为说实话，就是菲亚特 FCA 这个人机互联啊，做的不是那么的好。尤其是在吉普品牌当中，你看大指挥官他现在也是加入了很多 CarPlay 这样的映射，那做的就不错了。但是比如说在自由侠身上都是用了这套系统，它其实不管是叫 Uconnect 还是 FCA 集团下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自己的这个品牌，它做的都不是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 CarPlay 的这个应用， 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 它就弥补了它的缺憾， 什么时候高端豪华品牌可以做个手机支架是吗？我觉得真的手机的功能可能我们用的更加详细的，然后其实车机那种我觉得可以做的再 special 一点，就是反而让我们觉得车机你有独到的地方，突破隔，应该不叫突破，叫区隔于和我们， 哎，没错， 就是哪怕你这车机可以调我的悬架和驾驶系统，多余的什么所谓的留个收音机，然后留个音响部分，其他部分就直接靠手机模块的接入来解决就可以了。 对，没错， 因为手机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说大家都找不见的了，谁都有，只不过你需要对应两个系统而已。 对，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18款的这个所有车型都是配备了夹胶玻璃， 隔音更好 、所以也就是你为什么说这款车会扰民，是因为你在车内听不见，尤其是在怠速的时候，如果你不开开这个车窗的话，你真的很少有那种噪音进到车内。 所以说优雅的驾驶玛莎拉蒂品牌的车型要享受一件事，就是你在小区里面开车的时候，麻烦你把玻璃降下来，感受一下你自己车辆带来的声音的大小，然后如何优雅的驶出小区。 对，稍微慢一点，也没有必要说就天天炸街那么走，也没有意思。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香道。香道我一开始就是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想，哎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但到了地方才发现，哦，这并不是一个道路，并不是让你去开的，而是让你去感受，去静下心来去感受的。香是咱们说那个香炉的香，道呢是这个茶道的道。 哎，你恨死我了，我跟你讲， 所以就是香。 我跟你讲，我开始往那边想了，当时我想，你这道跟试驾，就我当时，哎呀， 说白了是什么呢？大家见过烫金字儿吧？ 啊，见过。 这好像这是不是这品牌感一下就特别低了？就是一种做烫金字儿的艺术， 香道啊，用香去烫， 用香去做这样的造型 啊。其实我倒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焚香。 哎，对对对， 但是 我估计区隔你那个是你用香去烫刺儿，然后享受这个让人沉淀下来的过程。 其实并不是刺儿啊，你任何的一个图案都行。比如说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玛莎的一个 logo。 哦，你们是用香去做画， 就是、对，它是有一个小的一个香炉，类似于咱们的小油壶一样，是一个漏斗型的，然后里边放了很多香粉，这是可以燃、是可以燃烧的。你在一个小的那个纸上先用铅笔把咱们的那个图案给画出来、然后再用小锤子去敲打这个小漏斗的边缘，非常非常的你要稳，然后还是要让它的这个香堆砌的这个大小和用料一定要是相对平均。你别说这块你多了， 要不然图案就一深一浅。 对，你比如这块多了，那块少了，你有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你这个纸留一下就烧透了。 哦， 然后最后再拿那个我大号耳挖勺似的那样的器皿，把这个就是边角角给它填平，就不让它有太多的毛刺出现。 这是个挺考验耐心的事情。 嗯，挺耐心的。就这么说吧，当你开了一天非常燥的这个车的时候，静下心来，实际上也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个事。 但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真正去安安心静下心来抽一个小时，什么时间不做，做一件事儿，专心的做，哪怕去看书也好，哪怕听我们节目也好， 玩游戏行吗？ 不专心嘛，蹦个微信过来，你不骂街、 就炸毛了是吧？ 有事还得不得劳累一下。 行吧，反正再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大家可以去回复关键字“声浪一”或者“声浪二”或者“声浪三”三条啊，大家都可以分别去回复，然后去听一下玛莎拉蒂三款不同车型的声浪。然后再有一个呢，一八款升级完之后，虽然三款车型都很不错，但是我个人还是推荐大家，起售价格最低的蓝体，因为确实是很有驾驶乐趣，而且很实用。 对，今天这个竞猜环节会有礼品，大家关注咱们微信具体的一些细则吧。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